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北京时间十九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继续欣赏李鸿雁、杨丽娟的报告文学《希望之地：抗战后期美军观察组眼中的延安》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冰心的散文《往事之二十六》。 1944年下半年，由18名美国军官、外交家、医生和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抵达延安，这是美国同中共领导之间正式接触的开始。这段时间的近距离观察，使外界开始了解当时尚处于与外界隔绝中的希望之地延安。下面我们就继续欣赏报告文学《希望之地：抗战后期美军观察组眼中的延安》，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在中共欢迎迪克西使团的晚宴上，谢伟思第一次零距离接触了毛泽东。大多数使团成员对毛泽东的湘潭口音听不懂，谢伟思却如鱼得水，做起了翻译。谢伟思就坐在毛泽东身边，席间毛泽东抛出一个试探性的问题：依你看，美国国务院是否能在延安设立一个领事馆？谢伟思犹豫许久，说：这有一些实际困难，这个地方的美国人为数太少了。毛泽东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打败日本人之后，美军观察组会立即撤离延安，那就是国民党进攻和打内战的最危险时候。毛泽东接着又说：据我所知，你们能获得允许来到这里是很不容易的。谢伟思说：我有许多问题想在你有空的时候和你探讨，虽然没有一个算得上是公事。毛泽东会意地笑了笑：待你们安顿好以后，我们会有充分的时间交换意见，先认识认识。8月23日，毛泽东邀请谢伟思到枣园谈话。这天风清气爽，天高云淡，谈话从下午开始，足足进行了6个小时。一个中国革命领导人，一个美国驻华二等秘书，一个湖南湘潭口音，一个四川成都方言，从国共关系到抗日形势，两人聊得不亦乐乎。谢伟思曾总结道：毛泽东很坦率，直截了当又开诚布公，他说话妙趣横生，引经据典，一针见血，出人不意。他并不会垄断会谈，毫无强加于人之意。7月28日的晚宴接触和8月23日的枣园长谈，让谢伟思感慨颇多。10月10日，他再次与毛泽东谈国共关系。10月12日，与周恩来谈中国国内形势。次年3月13日，与毛泽东谈中美关系。4月1日，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董必武谈中共最新立场和路线。在简朴的窑洞里，谢伟思就着微弱的煤油灯，写下了自己亲眼所见的延安。从1944年7月到10月，4个月的时间里，谢伟思写下了51份政治报告。1945年2月至4月，又写下了26份报告。 那一时期，迪克西使团和外国记者团对中共领导人充满了好奇，随时随地都能找他们谈话和聊天，不拘形式。 在美国人眼里，中共领导人性格各不相同，但都充满魅力。周恩来，和蔼谦逊，长相英俊，总是以极潇洒的风度出现，谈及政治从不用苛刻的语言。朱德将军是一位心胸宽广，不露锋芒的领导人，他的即兴演讲中不讲任何理论和各种主义，没有任何激烈和雄辩的言辞，而是用老百姓那种单纯而直率的土话，讲大伙儿都能听懂的俗语，说大伙儿都熟知的事物，机智而不尖刻地道出了国民党的丑态，引得下面纵情大笑。叶剑英个子较高，英俊精干，对美国人提出的异议总能保持尊重。聂荣臻彬彬有礼，举止威严，讲述他所负责的军队和地区时相当客观严谨。后来的历史证明，谢伟思所撰写的关于中共的多份报告准确描述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失掉的机会》一书作者埃谢里克指出，是约翰·谢伟思的报告对40年代中国国共两党地区的情况从深度和广度上做了最详尽的论述。迈克尔·沙勒在其《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一书中认为，在谢伟思1944年7月去延安前，可以说没有一个美国人真正了解中共对美国的看法，如果说有的话，也是零星的或来自第二手的情况。谢伟思的每份报告都要经过包瑞德团长批准，然后上报到中缅印战区司令部和美国国务院。蒋介石的眼线和支持国民党的美国官员太多了，包瑞德担心谢伟思这些报告会引火上身，招来记恨和报复。他劝谢伟思不要给自己找麻烦，谢伟思毫不犹豫，我是一个外交官，这些报告里所写的情况都是我亲眼观察到的东西，以及我仔细考虑过的意见，如果华盛顿的人们不高兴，他们可以把这些报告扔掉。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令观察组成员大为触动，海军中尉赫伯特·希契在报告中写道，即使是最苛刻的批评，也不能否认那些从万里长征走过来的人的组织能力，也不能否认共产党领导和党员的严明纪律。未来的美中关系也许取决于目前美国政府与他们打交道时所采取的路线。谢伟思则在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共产党将在中国生存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命运，未来的中国属于中国共产党。而对于美国人和共产党这段真诚合作、友好相处的日子，谢伟思感慨地写道，从来没有一个共产党社会像中国共产党在1944年7月到1945年3月这八个月期间那样对美国开放。大批美国人在他们的每一块领土上都进行了旅行，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合作，探索各个方面的情况。在延安和前线每天同共产党领导人和一般工作人员亲密友好的接触并生活在一起。美军观察组出发去往延安的前一天，包瑞德接到了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的一张任务指令，列举了近20个需要观察组考察的项目，其中大部分是关于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搜集日军情报等。抵达延安不久，包瑞德就向中共讲明了观察组的任务，延安方面很快以充分的支持和热心的合作进行了回应。包瑞德和使团成员在延安到处考察，前往南泥湾观看了359旅的战术训练方法，到绥德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为了更好地满足这些美国人的情报需求，1944年9月开始，观察组成员分成若干小组，在八路军战士护送下前往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等根据地考察。 后来担任美军观察组第三任团长的彼得金上校，考察的目的地是距离延安1000公里的晋察冀边区的富平。10月6日，彼得金和雷路登等一行五人骑着骡子，在士兵的护送下从延安动身了。路途遥远，护送的人马每走一段，就有另一队人马来接替。为了躲避日军，彼得金一行白天休息，夜里在偏僻的山间赶路。接待他们休息的是沿途的村民，尽管日军就在距离村子不远的地方，但村民们却能顽强地生存下来。他们为彼得金一行提供热水和粥，甚至把门板卸下来供美国人铺上充气床垫睡觉，有时还为这些美国人准备本地手工艺品作为礼物。 彼得金在政治上属于右翼，即便在延安，他也从不掩饰自己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但在前往富平的途中，沿途百姓的照顾让他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的事实。这些拥护共产党的老百姓和民兵还用他们充满农民智慧的地道战令美国人大吃一惊。彼得金和他的同事们第一次看到了中国人挖的防御性窑洞和地道，一个入口藏在猪圈的泥巴下面，另一个藏在马槽的假石头下面，再一个藏在一个很低的土炕的假门下。地道里面布满了陷阱，是为了更容易击中爬进地道的日军。在地道两边墙上挖有一些小孔，里面放着照明用的油灯。地道的照明朝向陷阱，但射手隐蔽在暗处。一个200户的村子可以通过大概15个入口进入弯弯曲曲的地道，全村的人都能在20分钟内消失，躲进地道。前往冀中根据地的布鲁克多兰上尉还亲历了一次地道战。1945年1月21日，多兰住在河北任丘边官皮里村的一位大娘家，准备第二天去白洋淀考察。孰料第二天凌晨4点多钟，天还没亮，村外就响起乱枪，大队鬼子骑兵突然发起了扫荡，情况危急万分。八路军官兵连忙保护多兰进入了村里的地道。多兰人高马大，进入洞内还费了好大劲儿。更糟糕的是，他人进了地道，随身所带的照相机、笔记本和地图册还落在外面。日军发现后断定来过重要人物，就用刀指着还没来得及躲进地道的房东大娘，威逼他交代。房东大娘宁死不说，最后被鬼子挥刀砍断了手指。僵持了将近一天，多兰和地道里的官兵百姓最终躲过了险情。劫后余生的多兰看到房东大娘躺在炕上，整个手血肉模糊，激动地连声赞叹道：伟大，伟大。关于武器制造，彼得金一行也有新鲜的发现。到达富平后，一行人参观了共产党的兵工厂、药厂和医护学校。彼得金发现，在平汉铁路沿线，每1/3英里日军就设有一个碉堡，并派哨兵把守。就在这样严密的监视和物资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共产党人竟然能在距离日军封锁线仅25英里的地方开设兵工厂，而且还将平汉铁路的铁轨作为原料，用人力拉动的机床制造步枪和手枪。此外，兵工厂还生产专门为妇女儿童设置的小手榴弹，当地人叫碎土豆机。这次长达4个月的考察彻底转变了彼得金的态度，他不仅急不可耐地将这些见闻写成报告，还对晋察冀军区政委程子华等人说：我虽然不同意你们的主意，但你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都非常同意，并且予以赞赏。 好，朋友们，报告文学《希望之地》抗战后期美军观察组眼中的延安，我们就欣赏到这里。美军观察组把自己的亲眼所见写成报告，为世界了解延安打开了一扇窗。当然，延安这块希望之地是人民与共产党共同用血肉造就的，这块土地的价值被外界认识，让外界惊艳，只是时间和渠道问题。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冰心的散文《往事之26》。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从来未曾感到的，这3夜来感到了，尤其是今夜。与其说感，不如说刺。今夜感到的，我恳颤的希望这一生再也不感到。阴历8月14夜晚餐后，同一位朋友上楼来，从塔窗中他忽然赞赏地唤我看月。撩开幔子，我看见一轮明月高悬在远远的塔尖，地上是水银泻地般的月光，我心上如同浊了一遍。 但感觉还是散漫模糊，只枉然地赞美了一句，便回到屋里放下两重帘子来睡了。早起一边理发，忽又往往的忆起昨夜的印象。我想起看月多归思，晓起开笼放白弦这两句来。若有白弦可放，我昨夜一定开笼了。然而他纵有双飞翼，也怎生飞渡这浩浩万里的太平洋。我连替白弦设想的希望都绝了的时候，我觉得到了最无可奈何的境界。中秋日居然晴明，我已是心设，姨又欢笑地告诉我，今夜定在湖上泛舟，我尤其黯然。但这是严厉，旧同学年年此夜请新同学荡舟赏月，我如何敢言语。黄昏梁来召唤我时，天静阴了，我一边和他走着，说不出心里的感谢。我们七人坐了三只小舟，一篙儿点开，缓缓从桥下穿过，已到湖上。四顾阔然，湖光满眼，环湖的山暗青着，湖水也翠得很凄然。水底看见黑云浮动，湖岸上的秋叶一丛丛的红意迎人，几座楼台在远处旋转的次第入望。我们荡到湖心，又转入水之低压处，错落地弹着，不时地仰望云翳的天空。云彩只沿遮着，月翳杳然，千金也买不了它这一刻的隐藏。我说不出的心里的感谢。云影只沿遮着，月翳杳然，月色渐渐逼人，湖光渐隐，几片黑云又横曳过湖东的丛树上。大家都怅惘说，无望了，我们回去吧。归照中我看着周围的秋，他在桨声里似吟似叹地说，月啊，怎么不作美呀、啊、他很轻巧地又笑了，我也抱他一笑，这是释然。他哪知道我的心绪。到岸后还在堤边流连仰望了片沙，我想真可怜，中秋夜居然逃过了。人人怅惘的归途中，我有说不尽的心里的感谢。十六夜便不防备，心中很坦然，似乎忘却了。不知如何，偶然敲了楼东一个朋友的室门，他正灭了灯在窗前坐着，月光满室，我一惊要缩回也来不及了，只能听他起身拉着我的手到窗前来。没有一点缺憾，月儿圆满光明到十三分。我默然，我咬起唇耳，我几乎要蹦出一两句诅咒的话。假如他知道我这时心中的感伤是到了如何程度，他也必不忍这般的用双臂围住我，逼我站在窗前。我惨默无声，我已拼着骨勇去领略，正如历尽万丈的悬崖，下临无际的酸水的海。 与其徘徊着经济亡魂，不如索性纵身一跃，死心的去感觉那莫顶切肤的心酸的感觉。我神摇目夺地凝望着，近如方院，远如天文台，以及周围的高高下下的树，都逼仄地看出了红、蓝、黄的颜色。三个绿半球真干高指的圆顶下，不断的白圆球门，一圈圈的在地的月影，如墨线画的一般的清晰。十字道四角的青草，青的四片绿绒似的，光天化日之下也没有这样的分明了。何况这一切都浸透在这万里迷雾的光影里，我开始诅咒了。乡愁麻痹了全身，我掠着头发，发上掠到了乡愁，我捏着指尖，指上捏着了乡愁，是实实在在的躯壳上感着的苦痛，不是灵魂上呼唤流动的悲哀。我一翻身，匆匆地辞了他，回到屋里来。桌上匆匆地用手绢蒙起了嵌着父亲和母亲相片的银框，匆匆地拿起一本很厚的书来，扶着头苦读，茫然地翻了几十页。我实在没有气力再敷衍了，推开书，退到床上，万念俱灰地起了呜咽。我病了。那夜的惊和感，如下空的极电，奔腾闪彻到了最高点。过后回思，是我忽然叛逆，而且不自信。如今反复地感着乡愁的心已不能再飙起，无数的月夜都过去，有时竟是整夜的看着，情感方面却至多也不过枉然。痛定思痛，我觉悟了，明月为何千万年来伤了无数的客心。静夜无限光明之中，将四维衬映的清晰浮动，使他彻底的知道一生不是梦，是明明白白的去国客游。一切离愁别恨都不是淡淡的犹疑的，是分明的真切的，即如述诗的。对于这事，我守了半年的缄默，只在今春与友人通讯之间引了古人月夜的名句之后，我写：呜呼，鉴赏好文学，领略人生，竟需付偌大代价也。至于代价如何，呜呼两字之后藏有若干的伤感，我竟没有提，我的朋友因而也不曾问起。 冰心的散文《往事》之26，我们欣赏完了。《往事》系列散文是冰心赴美国留学时创作的，多表现了家国亲友之思和伤春悲秋之感，文笔细腻，情绪伤感，赋予古典之美。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丹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人物空间。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